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要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的心情。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他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能？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当红颜憔悴，他居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流云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成灰，等到心思吐尽。

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民族骄傲的地标。必须景点二，莫斯科地铁站。要体验俄罗斯之美，绝对不能错过莫斯科文明的地铁站。地铁站的建筑格局也各不相同，多用五颜六色的大理石、花岗岩、陶瓷和五彩玻璃，镶嵌各种浮雕、雕刻和壁画装饰，照明灯具十分别致，享有地下的艺术殿堂之美称。必去景点三，阿尔巴特街。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是一条具有500多年历史的老街，1985年成为莫斯科的第一条步行街。街头作画的艺人是阿尔巴特街上一道不灭的风景。这里还有卖艺的街头艺人，找个小酒馆，来杯伏特加，安静享受这惬意的时光。必去景点四，莫斯科河。莫斯科河流经整个莫斯科市，莫斯科的名称也来自于它。在莫斯科河通航季节，乘游艇漫游莫斯科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您可以看到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莫斯科大学主楼，是俄罗斯旅游时莫斯科必去的景点之一。必去景点五，瓦西里升天教堂。瓦西里大教堂因其别致的造型，被人们亲切地比喻为多彩洋葱头。瓦西里升天教堂显示了16世纪俄罗斯民间建筑艺术风格，曾为俄罗斯东正教堂，现在已经改建为博物馆，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贝加尔湖被称为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每逢金秋时节，湖边的芦苇、湖杨在微风的吹拂下左右摇摆，信步湖畔，你必然会被湖泊上的美景所陶醉。说完了美景，接下来说说莫斯科不可错过的美食。首先是大家都知道的莫斯科鱼子酱，鱼子酱历来是莫斯科食品中的精品，在一些美食商店才会有，而且还是论克卖的。在许多大饭店的宴会上，鱼子酱会专门放在精巧的水晶玻璃盏里，晶莹剔透。除了有特色风味的鱼子酱，还有基辅式黄油鸡卷。这种制作的鸡卷是用冻黄油和鸡肉混合而成的，随着肉卷加热时温度升高，黄油慢慢融化，渗透到鸡肉卷的各个部分，味道非常的诱人。其次就是莫斯科列巴，黑列巴也就是黑面包，由面粉、燕麦等原料烤制而成，颜色很深，是俄罗斯人的主食。在这里，乔伊还有一些温馨提示要告诉您。俄罗斯人特别忌讳13这个数字，7则意味着成功和幸福。镜子在俄罗斯是神圣的物品，不能打碎。在俄罗斯的宾馆一般都不提供热饮用水，喜欢喝热水的游客可以自带电热杯，也不提供洗漱用品和拖鞋，旅友们需要自己随身携带。不光是我们想到俄罗斯欣赏美景，俄罗斯的游客也期待来到中国。在2018莫斯科新闻发布会上，青年969也来到了现场，采访了莫斯科体育旅游局局长叶卡捷琳娜·鲍里索娃女士。 对于这个俄罗斯人的中国游，我们致力于宣传这个中国的悠久的文化，其中也包括这个饮食文化。我们昨天在中国也非常的激动，我已经很久没有尝到这么正宗的中餐了，味道非常的好，这也是吸引俄罗斯人来中国旅游的一个原因之一。当然，中国不仅仅有餐饮文化，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对俄罗斯人来说是非常感兴趣的。在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俄罗斯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的希望来到中国来了解中国的文化。 在未来，俄罗斯也期待和我国能有更多的合作，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共同发展。对此，叶卡捷琳娜·鲍里索娃女士这样表示。 И Россия проводит очень много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в Китае, так и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также проводит множество и форумов различных дней Пекина 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презентаций в Москве и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ах России. 当然这种合作在今天和在未来都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机制。我们和这个中方的合作伙伴也不仅仅是在 举行莫斯科州和北京州这样的交流活动有那个有所收获。我们也在长远制定了这个双边的这个交流计划，会推出一系列的主题的活动来促进双边游。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встреч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еловых контактов. 莫斯科旅游署呢，这次也率领了庞大的代表团，也做了自己的展台，来致力于推广莫斯科的旅游在全世界，在中国。那么这次参观过程中间呢，跟我们一块来的很多的这个旅行社，很多的这个酒店，很多的这个旅游服务商，展会期间跟中方的这个商务合作伙伴进行了积极的交流和沟通，那么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也达成了很多的这个意向。 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北站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站湖畔。 我。

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自不由得。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啊，今年是建校100周年。在我的感受中啊，就是两个形象，一个形象是我们几代美院人的身影。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啊，都是努力探索，既是心怀天下，又是埋头耕耘。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作品，人生只是时间长河中的浪花，而作品可以是时代历史的丰碑。还有像国徽、政协会徽，包括马上要举办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会徽式，可以说几代艺术家就是用自己的艺术体现与时代同行的这份理想。 物理学家潘建伟， 我们必须得思考如何能够让一流的实验室一直是一流的实验室。我们特别希望啊，通过大概10年左右的努力吧，能够让量子通信啊走向了千家万户，让大家呢能够感受到它的用处。我们在拼命的做，在努力的做，如果做成，也许可以成为下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作家阿乙， 想写一部让人过目难忘的作品。我怎么说呢，我性格上是特别追求完美，我基本上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采取一个强攻的态度。写长篇对那些过于认真的作者来说，他就像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卡车，黑夜里的长途任性。我很早就有写作的梦想和出门的梦想，我家就住在那个火车站旁边。京九线开通的时候，它虽然在我们瑞昌县城只是停那么一分钟，但那一分钟足够就影响到我。我就感觉有一天自己也会登上这个火车。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近日，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一则关于上海浦东机场免税店项目经营权转让的合同，接受就业保持稳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挚爱原来是飘零。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